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.com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啊 ！HKPeanut.com 好特别，我系萧柔月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好啦，3月3号嘅大军阀，咁今日呢就迟咗少少啦，点解呢？因为就係、是、有啲技术嘅问题嘅，咁但係即係呢个礼拜呢都值得係都值得开心嘅，因为呢就我哋花生台呢嘅 YouTube 嘅 live 呢就开始呢就放监放出嚟啦，就好似阿孟雄大师咁样啦，咁终于呢我哋就喺呢个 YouTube 里面就可以睇返我哋直播，咁所以有啲朋友就问我哋喂 ,Facebook 冇咗直播嘅，咁点解呢？就因为我哋而家呢就正式搬返去 YouTube 嗰度啦，咁所以大家网友呢就密切注意啦。咁好啦，咁今个礼拜呢，咁其实虽然呢特首选举呢去到3月26号先至揭盅，但係相信呢大局呢就等呢两日呢就已经係可以定调啦。点解呢？因为而家呢开緊两会嘛，咁边个胡苏贞就喺度话啦，嘿，期待緊呢个时候呢，期待緊已经呢个选情会有峰回路转嘅情况出现。咩峰回路转咁巴闭呢？咁行姐又喺度讲啦，嘩，即係讲唔埋㗎喎，都有好选战，都有好多变数㗎喎，同呢个琴日讲嘅吴秋北嘅讲法啦，有啲截然不同喎，係咪开始有少少转机呢？咁土伯你点睇呢？ 我就觉得有少少微妙啦。 你少微妙。 就但係今日有一段即係所谓嘅丑闻。 哎呀，真係。 嗰段嘢我就想即係真係大家睇下现场先。就先至分析呢一个即係微妙嘅选情囉。 係咪係咪有啲黑材料出嚟啦，係咪 有啲搞笑嘅事。 係好，我哋播一遍先，喂。 哎，即係完全完全冇呢回事啊！我根本咧，我同林太啲感情系非常之好嘅啊！咁我哋咧就系我哋曾经系有一段时间咧，我系在英国，因为我主要咧就系我哋两个仔喺英国寄宿，咁啊需要有一个家庭，咁我哋咧就唔想将做家庭嗰个责任咧就交俾一个所谓 professional 家庭，即系请人做，咁于是咧我哋就系、是、暫時係分兩年，但我經常成日翻嚟睇，即係陪阿林太嘅喺中間時間。咁我完全係冇，我從來未做過對林太唔住嘅嘢㗎。咁林太都講啦，係話對我係200%嘅信任嘅。我亦都對佢有200%嘅信任。我哋大家感情非常之好嘅。 咁如果林太當選咗之後，你會唔會留繼續 stay 喺度同佢？ 我一定留喺度，我一定留喺度支持佢。因為呢我呢就已經冇再安排呢去呢個北京教書啦，亦都冇，如果我喺海外呢亦都冇呢個屋啊之類之類，咁係會留喺香港支持佢。 咁但係上次呢你話支持佢啦，咁但係上次林太嘅發布會呢，咁點解你又唔喺度嘅呢？ 主要係因為我人係低調呢，我就係好怕即係見到一大班人嘅，我係好低調嘅，同埋我亦都講過啦，即係我又唔剃鬚，我又唔捐剃鬚，即係個儀容呢成日都係唔係，我又唔係執到好正，咁驚住呢嗰陣時嗰啲人呢即係著到好光鮮㗎嘛，咁我哋想都唔係幾好，即係唔係好呢個即係呢個咩咁儀容唔係幾好，咁費事即係獻醜啦。 咁但係如果假設舉個例，林太當選之後，你會唔會話有咩再同佢講咁樣呢？ 點樣 呢？林太當選嘅話，咁當選或者落選啦，咁你會唔會有咩同佢講咁樣？ 如果當選呢，其實就係、是我同佢第一句講咧就話，未來幾年咧就係、是、我哋要戰戰兢兢，因為我哋要為香港服務。呢件係一個非常之艱巨嘅工作，因為即係、就是、要肩負起700萬人嘅 事啦，一件好難嘅事。咁我咧就會鼓勵佢，即係盡佢所有嘅力量去呢個為香港做事。 好多人都唔認同你阿林太嘅做法喎。 嗱，咁我都已經六十幾歲噶，我都係去咗到退休年齡噶啦。咁啲人點諗啲又冇辦法啦。 咁但係你有冇話睇過網上嘅留言咁樣，即係啲網民嘅留言有冇批對你嘅批評？有冇話咩 comment 啊？有冇話咩想回應啊？ 我冇乜特別嘅，第一咧，我又冇特別睇佢哋嘅 comment 啦。第二點咧，就即係佢哋點樣 comment 咁，我都冇辦法控制啦。咁即係隨便佢哋啦。 係。咁頭先係咪同阿林太兩個人撐台嘅？ 係啊，我頭先同阿林太。 咁平時係咪都係多唔多話一齊食飯啊咁樣嘅？ 最近咧最近就因為佢又少夜晚少應酬，晚都同時間。 OK， 咁啊， 即係平時阿林太都好忙，好少陪你地上探。 嗱，當佢做政務司司長或者做呢、之前係做呢、即係發展局局長嘅時候咧，佢嘅應酬比較多嘅。嗰陣時咧，就佢唔一定晚晚可以同你講，唔一定可以晚晚食飯嘅。但係而家呢輪咧，咁佢就少咗應酬啦。咁佢夜晚黑咧，每一晚我都呢輪咧，即係自從佢即係我哋搬咗嚟呢度之後咧，我慢慢就同食飯啦。 但係而家做背後的男人辛唔辛苦？ 其實即係睇你點睇啦嚇。其實就係、是我就係唔慣。呢、这個就係唔慣咧，就出街會有人即係會嚟訪問我啊！呢啲咁，嗰啲都係非常之唔慣，即係少咗啲時間去適應啦。 哇，好長嘅一段訪問啊！喂，首先我想問下土伯先，你會唔會屋企叫阿孔令瑜做徒太啊？ 梗唔會啦！你會唔會叫阿曹太啊？ 唔會啊， 係嘛？你講你老婆嘅時候，你梗係有啲名字，即係嚟話 Carrie 啊、阿娥啊嗰啲咁叫啊嘛， 即係有啲生嘅， 或者阿月啊咁樣啦，係咪？咁你會點叫啊？ 唔係呢個唔係我唔 總之唔會叫曹太啦，無稽啦， 係啦，即係呢個係咪即係咪嗰啲咩合約婚姻啊？定還是假結婚嚟㗎，大佬 仔都有埋 啊！真係喂，佢個仔都廿九幾歲啦，係咪做咩要揾仲要揾看護啊？哥喂，即係俾人笑㗎，真係會。 喂，就算中學去讀書都好，你想個細路成長都係自立嘅。你梗係放下佢自己去啦，使乜咩 professional guardian 啊，大佬？ 係啊，大佬， 真係好㗎嘛，可以。 唔係你租個 apartment 仔啊，喺大學周圍都係啦，都有地方住，或者你同啲同學又好，同人夾粉又好，乜鬼都好，等佢自立啦，去讀書就唔通你夾住佢啊？有咩好夾啊？系咪？你唔系小学嘛？你唔系幼稚园嘛？ 咁啊，所以都几攞命啦，系嘛？即系咁。 不过话时话，当年其实佢做完发展局嘅时候，已经系谂住冇得再上一层楼做政务司司长嘅时候咧、已经系讲咗系英国噶啦。就谂住系即系陪个仔去读书嘅，即系谂住退休噶啦。 系。 不过我就见到呢个阿叔咧。即係都幾過癮喎！你唔睇呢段嘅，即係幾慘喎！即係無端端嗱，我唔識啦，因為我哋通常見親嗰啲教授都係即係社會科學系啊嗰啲教授咧，就即係比較口若懸河啲嘅，即係數學系啊教授咧，呢生人咧即係冇嘢啦，即係小弟又從來未見過，所以我唔知佢嗰啲 係幾大 咁嘅款嘅。你條友係最衰食飯嗰陣時候話佢樣似看更嘛， 係幾似看更喎，真係。 喂，佢又幾得意嘅，咁孭住個背囊，咁又唔係襯色嗰種背囊喎， 係 咪？即係跟住就你問乜句，佢又真係又真係。 唔係佢藍色嗰啲背囊，即係好似咧，你朝頭早咧，即係你帶嗰啲僆仔咧，即係你見有時如果你去深圳過關咧，即係朝頭早啊，即係帶過關讀書嗰啲咧，就係呢啲媽叔帶過關讀書嘅，即係幫個僆仔就孭住嗰啲即係書包啊，咁你仲要撞色嘅背囊，咁雖然佢嗱佢今日其實已經身光，即係已經很剃須啊，其實係冇上次咁污衊啊，真係呢個其實已經有大有進步，咁同埋 好心啦，你有。通关噶嘛，林郑？ 使唔使同你另一個 half another half 執執嗰個身形啊？仲有 smart casual 得唔得？好似我呢咁嘅款嗰啲得唔得啊？ 真係我唔明啊！真 係。其實我都係自己走去買嘅啫嘛，你買貴少少咪得咯。 其實佢啲公關都幾大鑊嘅，即係你諗下，你連提名咁大件事啊，都可以俾你嚇唔柒夠啊，一時又唔柒意啊，係嘛？即係呢啲喂，你搞錯啊！即係你對下你提名表，你唔可以咁樣甩碌噶嘛，係嘛？ 我覺得最搞笑一樣嘢就係、是、咧，原來佢有36個提名係重複咗。 唉， 喂，正常嚟講係應該點樣 check 提名？唔好話你嗰幾百友啦，就算我哋區議會又好，嗰20啊，甚至乎你立法會係即係100都好啦，你都會翻嚟，同埋你係揾自己友噶嘛。 嗯 曹家超， 嗯， 呢个隔篱最中意叫你嘅呢个名，咁、你都曹家超有 repeat 咗，你都拎开佢张 form 啊，大哥，谭少龙，喂，丢皮奇咗，喂，屌拎开张 form， 喂，你500多个，你个行政能力咁低啊，你嗰班人， 系啊，你仲要何敏杰屌，你谂起真系， 证明一样嘢，证明一样嘢就系咧，过去嗰一段日子里边咧， 系 好多人帮佢吹票， 系 喺嚟自唔同嘅系统嘅。你睇嗰啲名字已經知嘅，即系乌下乌下嗰啲咧，霍振廷嗰啲啊，吓、中联办九龙办事处叫佢，佢又递咗方埋去，屌、跟你嘅新界办事处又递咗方埋去，跟住佢好似唔知系政协定人大又递咗方埋去，跟住咧佢嗰班友咧好似唔知当收垃圾咁，数都唔数，对都唔对个名， 好粗疏啊！ 喂，理论上一个 bot 喺度，或者有个 Excel program。系嘛？曹家超个名到咁啊，打曹家超咯，系咪 ？check check 个身份证号码，喂，如果有两张仲好，睇下 cross check 下，大佬边个身份证号码系啱，边个身份证系错嘅？如果系嘅，打电话俾佢。36系 duplicate， 只有证明一样嘢，唔同嘅系统都吹紧呢啲票，而呢阿哥阿姐，唉，应付咗你算啦，哎呀，求其签个名，第二个嚟又签个名，咁好似当交差咁样。嗱，呢个系佢危险之处，我觉得系。即系除咗睇个行政能力系即系低落，即系差之外，就睇到你原来做嘢咁鬼屎嘅，即系唔好话579啦，579 啊嘛， 喂，36呢个先，我觉得系致命，亦都少人留意呢样嘢。喂，我哋攞个提名就知噶啦，点可能你系咁样攞提名噶？你系出洋相啊，其实系。不过大家集中咗，即系攞个粗口谐音，就冇注意到你嗰个 duplicate 或者重复嗰个成分喺度。 但系调翻转会唔会咁谂咧？就系话，其实林郑月娥都冇办法去管理佢自己嗰个选举，个原因就系因为系由中联办几个唔同嘅系统嘅人一齐就走去夹粉， 冇错 上去。 冇错。咁啊，各自分散晒所有嘅系统帮佢攞提名，咁啊攞完就交去中央，咁佢就一沓咁怼埋去。即系自己都唔系好遗意，都唔系好在意嗰样嘢。 唔系佢都冇办法去筛啊，因为个都俾佢。 嗱，如果你话胡须仔咁做咧、就真系太 Q 啦你。嗱，我更加对你有怀疑啦、因为你系唔够噶嘛，唔够只系啲人先会日日数嘅啫。睇住自己咩人收翻个提名，又褪一个大佬，嗰、个又话收翻个提名，系嘛？佢点解要第一日去报名啊？个道理好简单啫嘛，你唔第一日报名。你点可以截足先登啊？你点可以截咗后边嚟嗰啲啊？因为以第一批嗰批为准，咁啊跟住再攞嗰啲提名嗰啲就冇效噶啦嘛。如果你第二个报名嘅时候揸住同一个提名，咪所以其实你睇到林郑咧，即系成个公关团队都唔知搞乜噶。喂，你老公第一次呢一个嘅誓师大会又好，点都好啦，即系宣布参选嗰、那个又唔嚟。政纲发布会你又唔嚟。你咁样喺个俾人哋喺汇景阁门口啊嘛，嗰度叫做即系湾仔嗰度个门口咁等，搭到即系都老实人嚟嘅，我觉得佢、我觉得佢几可怜嘅，即系搭到咁， 冇人教佢，佢亦都唔想俾人 可能同老婆倾过下咁咯，同埋你老婆都醒啦，你一话有呢一单所谓即系红颜知己嘅丑闻，即系我就好怀疑噶啦，即系呢单可能系自制。嘅丑闻有啲似，一阵我先讲呢个部分。喂，你应该同佢一齐嘛？你同个孖公仔咪冇事咯？喂，最佳嘅公关就系咁噶啦，有需要嘅时候帮手吹两句。喂，全世界政客 嘅 another half 都系咁做噶啦，系嘛？ 黄杨达到曾俊华都一样， 唔系咯？黄杨达成日拖住阿陈秀慧噶， 系咯， 系咩？你又唔系好似我嗰种 case 喎，因为我哋大家系社运噶嘛，咁啊，梗系唔需要搞到咁恩爱咁前面啦，大佬，肉麻到有趣咩？系嘛？但系你最重要嘅关头嘅时候会出嚟挺你咪得咯。 嗯， 但系好怪咯，你唔觉得？ 嗯， 两个公开场合你都唔嚟，又话咩唔剃须嗰啲，诶，搵个化妆小姐同佢搞搞佢啦。是咪同執執佢头发啦，穿件 smart casual 嘅衫出嚟噏两句，用乜意啫？头先你都噏到咯，准备个 speech。 同埋按道理啲场合，即係做老公嘅俾个老婆，即係攞把刀架住都要走出嚟。 唔係囉，喂，跟住你情人节寫本肉麻，唔係叫肉麻到有趣添，直情係完全唔匹配嘅情书。 仲话一国两制要讲。 喂，越吹越大嗰啲咁嘅嘢，关一国两制咩事啫？你同你老婆大佬。屌你爱上咗邓小平咩，大哥？屌爱上咗邓小平个女咩？个孙女咩？系咪？喂，所以我觉得佢系好古怪。但系呢一单我点解觉得佢似系自制出嚟嘅？第一，佢系自爆。 嗯， 就算你自爆都好，呢单亦都唔会系丑闻嚟嘅，只有对林郑系加分嘅啫。如果佢有老公有外遇嘅话， 嗯， 非常好。点解我攞呢个例子咧？唔好话女人。即系你嗰个老公走咗出去，即系包二奶或者系搵女朋友。调翻转头，即使系男人都好，你记唔记得陶谨申嗰个 case？ 嗯， 陶谨申个老婆咪话中意咗第二个喺个揸村巴嗰个司机哥哥嘅咁样。其实对陶谨申嚟讲咧，系得分多于失分。 嗯， 只有人觉得陶谨申系因为做嘢太忙，冇时间照顾家庭。 嗯， 对另一半咧系唔够关心咁样，所以人哋咧离佢而去。同样道理，如果呢一段所谓嘅丑闻有红颜知己嘅丑闻咧，发生喺林郑身上咧，只有令佢民望大升嘅啫。我估计，嗱，我唔知道跟住落嚟系咪越爆越多啦。因为佢自己主动同经济日报讲呢个，应该都奇怪。经济日报肯定系你个马仔嚟噶啦，跟住苹果就驳佢啫嘛。 嗯， 即系门口汇景阁门口，即系等佢啫嘛。但系。如果你话从成个公关嘅客观效果嚟讲，呢、這个一定系对林郑系有数嘅。 嗯， 而佢老公头先嗰啲答案咧，系好似好生外咁，唔似系老公老婆关系去答问题咁，有少少慌张，少少啫。咁佢都见惯大场面㗎，大佬你话晒你都有 lecture hall 㗎係咪，教数嘅时候係咪都要面对公众㗎。 我怕见得多人。 但佢啲理由呢係似一个维园啊白噏嘅嘢囉。即係学你嘅衰仔话斋，佢似看更囉，即係乱噏咁样囉。完全係冇修饰，即係都几飘啊嘅。好朴素嘅。咁但係就好似好见外嗰种。 嗯。 但係我唯一觉得佢呢一个似系自制出嚟嘅，即系丑闻就点解咧？喂，对佢有乜嘢蚀底啫？ 嗯， 喺而家个民望里边，最好你就揾到跟住头条，就拍到佢同另外一个女士。但我又唔系好信佢咁嘅款，除咗贪你有钱之外，贪你咩咧？系咪？系咪贪你口舌唔舌滑咧？我又唔觉得系噃。所以点解我觉得好古怪嘅？ 唔系，但系咁讲啦，即系其实你无论你点样去话你做呢啲咁嘅，就算自制都好啊。其实你可俾人哋睇到，其实林郑咧都系有一个系比较唔系咁完整嘅家庭啊，系咪？ 太奇怪咯！ 你睇下梁振英咁样，喂，梁振英啊，啱啱好啦，你啊，即系吓呢个689.2.0啦。其实佢同689二即系有一样嘢相似嘅，就系其实系佢齐家嗰度系做得唔好嘅，其实系有啲缺失嘅。 即使系咁，佢都喺任内里边系陆续发生嘅。 啊！ 但系佢竞选工程嘅时候，阿龙虾又好，佢个女又好，全部都涌晒出嚟噶嘛。 哇！咁都系，咁系， 好正常啊嘛呢样嘢。 起码喺竞选嘅时候，有个队形喺度嘅。你记唔记得即系阿梁振英咧，就有一张相啊，喺只手咧就系喺后面捻住阿龙虾条颈，然之后咧就龙虾就强颜欢笑嘅张相。 系咩？ 系啊，有张咁嘅相。 竞选期间， 我记得系齐心啊嘛，着住件齐心衫啊，大佬啊。 但你又谂翻转头，喂，阿689喺嗰段时间佢系主导。 做緊個選舉㗎嘛。 係啊。 林鄭係佢自己一個係俾人拱上去，然後後面啲人做曬所有嘅嘢㗎嘛。 唔、嗯、同埋你有一個分別嘅，即係因為其實嗰陣時呢就係、是、一個龍豬嘅，唔係即係龍同埋豬嘅比較嘛，係嘛？你記唔記得啊？嗰陣時啊，即係啊 狼同豬， 狼同豬。咁啊，即係有啲人就問，喂，即係有啲人問阿唐英年，又話你，喂，你人哋話你蠢喎、啊、我係屬狼嘅咁樣樣。咁但係你有好多嘅場合咧，即係唉，譬如好似去。嗰啲選舉論壇啊，就喺度話，唉，即係你見到阿唐英年咧，就真係戇鳩鳩嘛，啊呢、這個環境幾好喎、啊，梗係啦，呢個我地頭嚟噶嘛呢度，你記唔記得有冇咁樣？ 同埋呢，阿龍頭先提醒我一樣嘢，同樣好似係唐英年咁樣、啊，林鄭月娥呢一次咧有啲似佢嘅， 係 就係、是、當你俾人逐湧埋去支持，好似唔係自己係一個。正常嘅選擇嘅時候咧，即係我選咗呢樣嘢，我攞你哋支持，跟住咧我就俾我嘅政綱俾你哋啊，我嘅部署啊，我嘅計劃咁咧，即係我係會好自在嘅嘛，個人。 嗯。 但係佢只係一啲咧，係俾人擺上神台，又唔係話好唔想做嘅，好似係聽命令去做咁。咁就好似似佢而家咁嘅款， 好多嘢身不 由己。喂，你連你老公都未搞得掂，喂，好心啦！如果你真係選行政長官嘅話。你就一早同你老公倾掂数啦，喂，即使你唔中意讲嘢都好，唔中意见人都好，出嚟动下都要啊，大哥，唔系叫你日日陪住佢啊，起码喺嗰啲咩造势大会啊、政纲发布会啊嗰啲咁嘅场合里边，你都要出嚟噶嘛。喂，你两个细路咧，两个细路其实从来未见过佢一个即系四人家庭， 唔系你 好完整咁。动出嚟 做完场 show 又冇咗啦。 唔系我唔系指佢家庭关系唔好啊，我唔系指佢家庭关系唔好，亦都唔好咁话人哋啊。而系在于，似乎你系冇 well prepare 你嗰个 election campaign、啊。 唔系你见佢嗰本咁嘅 catalog， 佢都系冇一张四人嘅全家福噶。 点解咁奇怪咧？点解咁奇怪冇咧？喂，呢样嘢就系令人觉得好惊讶嘅一样嘢啊嘛！即系话，哦，原来根本你系冇准备嘅。如果你作为一个政客去准备选举的时候，即使边个都好啦，你在美国的大选里面一定是拖住个老婆出来在大场合啊，不是叫你日日在拜票陪你在癫啊，是不是那些人未必有需要这样做啊。 阿土伯他连政纲啊他都是 last minute 才走出来的。 开头整三点而已 嘛。不是只是露三点、哎、搞到你被叶柳耻笑是不是，你更何况你说即是、哎、家人啊那些形象工程。根本上他有很多东西都是很急就章的，即是你都不明白他做什么，但你反观。 即是证明他都估计不到，即是 CY 是临时是被换咯，临时是局上马咯。 嗯、 你看他这几天都是的，你看相对于胡须仔来说、 啊、 林郑呢真的好像刚才我老公说整个样子都是战战兢兢、 嗯、 不觉得他很松容的，即是你觉得他有很大的绷紧的。喂，如果你说看形势去看他的面容的话，喂，胡须仔又真的似乎不是 underdog， 好像志在必得咁，胸有成竹咁，好松容、啊。你谂下佢今日胡须仔，我都估到佢嘅。今日呢一个嘅湾仔运动场 Division One， 即系呢个第一组嘅学界田径嘅决赛， 查拿沙， 佢又话成年年去一条，我去嗰两年都冇见过佢，即系我呢同学叫我去嘅啫，当然都系嘛，其实我都冇兴趣。 但系佢好自然， 我又唔知边个队员，但系边个队员又唔系我训练出嚟，喂，但系佢好自然， 嗯， 即系佢好自然啊！我就未见过佢啦，我起码去过两三年。即系都系为咗夜晚食饭饮酒嘅啫，我哋都系见到啲同学嘅啫。但系佢系好融入到个角色，即系佢似系做一个政客。虽然你话佢口齿唔系好伶俐，有时夹下夹下，但系香港人可能而家最中意呢一种。你唔好口若悬河，你唔好口舌辩级，你以为你自己好劲， 劲咗梁振英嗰啲， 即系人哋讲 A 你又驳 A， 啊人哋未讲 B 你就讲埋 B， 即系。懒醒好像我哋做节目咁啊，唔得、啊，佢反而夹下夹下，有时讲一两个 get 出嚟， 俾人哋一种老实嘅感觉啊嘛，系嘛？ 喂，佢呢个形象包装咧，如果佢面对今次咁嘅选战嘅环境里边咧，佢似乎有啲怪、啊。 嗯， 相对林郑嚟讲，林郑好似系好绷得好紧、好紧张咁喺成个过程里边， 例如今日你去社联嗰、那个政纲咨询会，信又唔接，完咗个咨询会，匿咗间房半个钟头都唔出嚟，就系、是、因为唔知，因为冇后门走社联嗰度，跟住就连走又唔接信，嚟又唔接信，喂接阿婆一封信用乜嘢啊？喂你做咁耐官，突然间叫你去接，你就唔识啫。我都要即系个脑都要思考一下，我不嬲递惯信俾人噶嘛，我又几可接信嘅啫。 唔系啊，咁但系你 即系你肥棒个僆仔嗰个时候，我觉得喂佢好畅顺噶噃。揸到个手好大力 ，thank you very much indeed。佢永远都系咁讲噶，肥棒即系个 习惯晒啊，个面 容即系个笑一笑，握嗰下手，跟住再完结嘅 thank you very much indeed。好熟喎、啊，肥胖，轮住吓，跟住再同你讲下笑。喂，呢啲系政客所为，嗰啲林郑未当选，我觉得你系紧张咯。可能定你真系唔接受民意啊？你冇理由嘅，你政务司司长成日都要做呢啲嘢噶啦，系嘛？ 争好远，即系讲真，如果你话 佢 desperate 啦，佢唔知点搞啊，我唔知佢系咪？ 如果你话喺同群众嘅接触嚟讲，咁你见到今日啊，即系阿胡苏又发功啦，系嘛？攞住三大嚿嘢，咩信任团结啊，同埋即系，然之后自己又整埋张安西教练嘅 poster， 就周围落区，就喺度话咧，唉，如果边个即系欢迎嘅话咧，咁我周围摆一张咁嘅嘢吓，俾我罩下油啦，咁样样。咁呢一个。其实远远是超过了那阵时黄子华所讲的嘛，入去其中一间，即是你入去任何一个屋村，是吧，你没被人打一身的话就支持你做特首，而家不正直、啊、是吧，他即是他攞埋几大嚿嘢，然之后去你那边做 show、啊、即是其实做足呢个亲民嘢、 啊。是啊，你想想即是我哋睇到已经有感觉了。他说连八岁他啲人都说打低林郑。我好憎我哋噶嘛， 系， 即系你刘家雄好娇憎陶君衡一样啫嘛、嗯。其实可能有一半因素系基于呢个原因嘅，系、嗯、嘛？我唔知啦，我估嘅啫。你谂下，佢去唔好话深入虎穴，起码去到呢啲咁嘅场地里边，啊，换翻件 track suit，、嗯、即系人哋感觉到佢好融入个群众里边、 嗯。 即使你输都好啦，你都会觉得佢系输得几开心的。 嗯， 但我又唔觉得呢条友除非系癫嘅啫，系嘛？咁应该送入青山啦、 啊，好松容嘅、啊，你见到佢系 我由头到尾、啊，如果 佢松容不特止，仲好自信添， 仲有啲薯粉仲紧张过佢、嗯，真系皇帝唔急仲太监急、 嗯、 我哋都但佢抹一把汗咧，有时见到佢咁搞法，因为我哋都想佢出嚟碾赢呢个林郑，打共产党一巴噶嘛，大佬，你全靠125票啊，系泛民嘅，你惊唔惊啊，大哥？喂，你得廿几三十票呢、這个建制派咋？咁你点赢啊？赢条毛啊！但系呢个好松容、啊，又答得好似 model answer 咁、啊。诶、欸，150票嘅啫，而家我哋先过第一个阶段咁样，即系仲有峰回路转。我呢个讲啊，呢啲咁嘅嘢奇怪。 最奇怪嘅就系咧，其实嗱，佢都讲咗啦，吓、啊，即系琴日都讲咗话，即系其实期待会有峰回路转嘅情况出现啦。咁大家都会预咗，就系两会听日咧，就阿、啊、习近平佢嚟呢个香港团嘅时候咧，即系喺开呢个人大嘅时候咧，香港团里边会发表咩讲话？但系咧，即系啱啱我哋见到01就出咗个消息啦，听日会发表讲话嘅，就冇唔知习近平会唔会真系会去啦？但系有一个人肯定会去，嗰、那个就系张德江就话会就住呢个特首选举咧，可能会发表一啲指示或者信息。咁如果因为其实嗱好多薯粉，即系或者系乐观薯粉，即系都会恃住一样嘢，即系或者期望一样嘢，就系权斗论啊嘛。即系如果权斗论嘅话咧，咁而家即系喺呢一个喂张德江仲有发言权系嘛？咁似乎都唔系话吓好好嘢啫，咁但系点解胡苏而家都仲系咁自信咧？系嘛，即系究竟点样嚟嘅咧？咁呢样嘢咧就系、是、令好多人都匪夷所思啦。呢、這个就真系。 不如咁啦，我哋休息一阵，转头翻嚟再补充少少。 好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鲍伟聪。